相遇，牵她的手想的是你，闭上双眼吻她的唇，却感觉是你的呼吸，以为她的甜言蜜语能让我又找回自己，到最后醒来却发现只是伤得更彻底。爱上他是为了忘了你，还是害怕一个人孤寂？不敢想你就忘了自己，忘了伤，忘了回忆。爱上他是为了忘了你，还是渴望爱情的甜蜜？他的感情不能代替你，闭上眼想的是你。相遇，牵他的手想的是你，闭上双眼吻他的唇，却感觉是你的呼吸，以为他的甜言蜜语能让我又找回自己，到最后醒来却发现只是伤得更彻底。爱上他是为了忘，还是害怕一个人哭泣，不敢想你就忘了自己，忘了伤，忘了回忆。爱上他是为了忘了你，还是渴望爱情的甜蜜？他的感情不能代替你，闭上眼想的是你。想你就忘了自己，忘了伤，忘了回忆。爱上他是为了忘了你，还是渴望爱情的甜蜜？他的感情不能代替你，闭上眼